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正在播出，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 仁慈的长老对我说，他说有一个人，我是他的忏悔师，他相当尊敬我。不久以前，他请我给他找一个可靠的仆人，你愿不愿意去？假如愿意，我可以给你一封介绍信，去投奔我那位朋友。我当时喊道，哦，我的长老，那多好啊。长老说，但你必须向我发誓，将来绝不会使我后悔我这次的推荐。于是我举起手发誓。长老说，哦，不必，我知道克西家人，而且很喜欢克西家人，我就信赖这一点。他迅速地写了几行字以后说，喏，拿着这个去吧。我就带着那封信来见大人，您接到信以后就录用了我。我现在斗胆地问问大人，您究竟觉得我有什么可抱怨的地方没有？ 哦，正巧相反，波多西奥，我始终觉得你很忠心、诚实、称职。我只发觉你有一个缺点，就是你还不够信任我。 真的，大人，我不知道您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你既然有一个嫂嫂和一个继子，为什么你从来不曾向我提起过他们呢？ 哦，大人，我还得追溯我平生最痛苦的那个阶段。您大概想象得到，我急于想去探望和安慰我那亲爱的嫂嫂，我就不再浪费时间，马上到克西家去。但是当我到达罗格利亚诺的时候，我发觉那所房子挂着丧，那儿曾发生过一幕万分可怕的事情，邻居们到今天还记得他，还在把他当作谈话的资料。我那可怜的嫂嫂照我的忠告行事，拒绝满足贝尼太多不合理的要求，但是贝尼太多只要相信我嫂嫂还剩一个铜板，就不断地逼迫她向她要钱。有一天早晨，他又向我嫂嫂要钱，并恐吓我嫂嫂，要是不把他要的数目给他，就会发生最严重的后果。说完他就走了，整天不回来，让那心地慈善的埃苏泰独自去悲伤。埃苏泰真把他看作是自己亲生的孩子一样，想到他的行为就不禁痛哭一番，看到他还不回来又不免伤心落泪。夜晚来了，可是他还是怀着做母亲那种担心挂念，耐心地等候着他回来。中秋十一点，贝尼泰多带着两个和他一个鼻孔出气的同伴回来了。当可怜的埃苏泰站起来要把他的浪子紧抱在怀里的时候，这三个恶棍就捉住他，而其中有一个或许就是那个鬼孩子。我现在想起来还不免心惊肉战。那鬼孩子喊道，我们来给他吃点苦头，那时他就会告诉我们钱在哪儿了。不行啊，我们的邻居瓦西里奥又碰巧到巴斯蒂亚去了，只留下他妻子一个人在家。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人能看到或听到我们家里所发生的任何事情。被你太多的那两个残忍的同伴 抓住可怜的艾苏泰，艾苏泰绝想不到他们会伤害他，所以仍以笑脸对待这些不久就要做他的刽子手的人。那第三个恶棍开始把门窗堵塞起来，然后回到他那无耻的帮凶那儿，三个人合力来堵住艾苏泰的嘴。这时那可怜的艾苏泰才发现这可怕的场景，他大声地喊叫起来。当这一步他们成功以后，他们又用火盆去烙艾苏泰的脚，以为这样就可以逼他招出我们那笔小小的财富究竟藏在什么地方。可是我那可怜的嫂嫂在挣扎的时候衣服着了火，他们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不得不放了艾苏泰。艾苏泰当时浑身是火，他疯狂地冲到门口，门已被那些人反扣住了，他飞奔到窗口，但窗口已被他们堵住了。于是他的邻居听到了他可怕的喊声，艾苏泰在喊救命。后来他的声音窒息了，他的喊叫声渐渐降低，变成了呻吟。第二天早晨，经过一夜的焦急和恐怖，瓦西利奥的妻子才鼓起勇气冒险出来，叫地方当局来打开我们家的门。而艾苏泰虽然已被烧灼得体无完肤，但却还没有断气，屋里的每一只抽屉和暗柜都被撬开了，凡是值得带走的东西都被劫走。贝尼泰多以后就再也没有在洛格利亚诺出现过，我也再也没有见过他，也不曾听人说起过关于他的任何事情。在这些可怕的事情以后，我就来伺候大人了。我觉得再向大人提起他们太愚蠢了，因为贝尼泰多已毫无下落，而我的嫂嫂也已经死去了。 你对那件事怎么看？基督山伯爵问。 这是一种惩罚，罚我所犯的罪。好，威尔福这一家人都是该天诛地灭的。 我相信的。伯爵用一种郁闷的口吻喃喃地说。 现在波多西奥又说，大人或许可以了解了吧，我曾在这座花园里杀过一个人，而我又是初次重临这个地方，因此就是我的情绪很不好，以致劳您动问到他的原因。因为简单地说，我不敢确定威尔福先生是不是就躺在我前面那个他为他的孩子所掘的坟墓里。 的确，一切事情都可能发生的。 基督山伯爵离开他所坐的长凳，站起身来。 甚至，他低声接着说，或许那检察官并没有死。布沙尼长老介绍的不错，你也很应该把你的身世讲给我听，因为这可以使我将来就不至于对你发生误会。至于贝尼泰多，他既然这样罪大恶极，你后来有没有设法去打听他究竟到哪儿去了，在干些什么事情？ 哦，大人，没有。要是我知道他在哪儿，我非但不会去找他，而且会赶快逃开，像看见了一个妖怪一样。我从来没有听人提到过他的名字，我希望他已经死了。 别那么希望，波杜西奥。恶人是不会那样死的，因为上帝似乎要照顾他们，上帝要用他们来当作他报复的工具。 哦，大人，希望如此。我只求永生永世再也不要看见他。哦， 爵阁下。 管家卑下的躬身向前，他又说道， 你现在一切都知道了，万能的主是我天上的裁判官，而您是我地上的裁判官，你难道不说几句安慰我的话吗？ 我的好朋友，我所能对你说的也和不杀你长老能对你说的一样。威尔夫，你所杀的那个人是应该从你的手里接受那种惩罚的，这是一种公正的报酬，因为他不该那样对待你，或许另外他还犯过别的罪。贝尼泰多假如还活着的话，会在某一件事上成为上天施暴的工具，然后他也要受到惩罚。至于说到你，我看有一点，你是真正有罪的。你且自问，你把那婴儿从活埋他的坟墓里救出来以后，为什么不把他送还给他的母亲？这是有罪的，波杜西奥。 哦，不错，大人，这一点正如您所说的，我干得很不对，因为在这一点上我像一个懦夫。我把那个娃娃救活以后，我最应尽的责任就是马上把他送还给他的母亲，但那样做我就免不了要被人细细的盘问，而一经盘问，我自己就多半会被人捉住了，而我却非常想活命，一半是为了我的嫂嫂，一半是出于我心里天生的那种傲性。我们在报仇成功以后，总希望能干干净净地脱身，或许也是那种贪生怕死的本能使我想避免冒险。哦，我不如我那可怜的哥哥勇敢。 波杜西奥在说这几句话的时候，用双手遮住了他的脸，而基督山伯爵则用一种无法描写的目光凝视着他。伯爵暂时沉默了一会儿，这短暂的沉默使周围的气氛更加庄严，尤其是在这样的时间，这样的地点。然后他用一种完全不像他平时的态度的抑郁的口吻说，我们今天的游览就到此为止吧，而为了正式结束这一篇谈话，我可以把布沙尼长老亲口对我说的那几句话复述给你听。一切罪恶只有两种救药，时间和沉默。波杜西奥先生，现在且让我独自在这个花园里散一会儿步。你在那幕可怕的场面里是一个演员，就地重游会唤醒你痛苦的回忆，但我却几乎可以说很高兴，觉得这处产业的价值已经增加了。啊，你知道，波杜尼奥先生，树木所以能使人觉得可爱，就是因为它们能造成树荫，而树荫之所以使人觉得可爱，只是因为它充满了幻想。我在这儿买了一座花园，原以为只是买了一块四壁环绕的地方而已，而那个地方却突然变成了一个鬼影幢幢的花园，而那又是在契约上不曾提到过的。我现在就喜欢鬼，而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死人在6000年之间所造成的伤害，而活人在一天之间就造成了。去休息吧，波杜西奥，安心去睡觉好了。啊，在你临终的时候， 假如你的忏悔师没有布沙尼长老那样宽容，要是我还活着，你可以派人来找我，我可以找到话来安慰你的灵魂，使你安心地踏上那永恒的崎岖的路程。波多西奥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转身叹着气走了。当他已经走出视线的时候，基督山伯爵站起身来，向前走了三四步，轻轻地说：这儿，就在这棵梧桐底下，是那婴儿的坟墓，那面是通花园的小门，这个角上是通寝室的暗梯。这些情节我不必在本子上记录下来，因为就在我的眼前，就在我的脚下，就在我的周围，已有种种活生生的事实给我构成了一个轮廓。伯爵又在花园里转了一遍，然后重新踏入他的马车。波多西奥看到他主人的脸上带着沉思的表情，就一言不发地去坐在车夫的旁边，马车迅速地向巴黎奔去。当天晚上到达香榭丽舍大道的寓所以后，基督山伯爵到全屋各处去巡视了一遍，看起来像是对于每一个转弯抹角都已早已摸熟了似的。虽然他领头在前面走，他却不曾摸错过一扇门，走错过一条走廊或楼梯，总能一点不错地走到他所想看的地方或房间。阿里陪着他做这次夜间视察。伯爵先向波多西奥吩咐了一番，告诉他屋子里应如何改进和交换，然后摸出表来看了一看，对那一旁恭候着的阿里说：现在已经11:30，海蒂就快到了，你有没有去通知那些法国佣人呢？阿里用手指一指留给希腊美人用的那几个房间，那些房间可以说是和全屋的其他房间隔离的，当房门被帷幕遮住的时候，人们可以走遍全屋而不会发觉那个地方还有一个客厅和两个房间。阿里在指过房间以后，又伸出左手的三个手指，然后把手垫在他的头下，闭上眼睛，装出睡觉的样子。伯爵说：我懂了。伯爵很熟悉阿里的手势。你的意思是告诉我，有三个女佣人等在寝室里。阿里点了点头。伯爵接着又说：夫人今天晚上一定疲倦了，她一到立刻就会想到休息，叫那些法国佣人不要东问西问的去打扰她，叫他们致敬以后就退出。你也提防着一点，别让那些希腊佣人和这个国家的佣人勾结。阿里鞠了一躬。正在这时，他们听到了喊门房的声音，大门开了，一辆马车陆陆地滚进车道，在门廊的台阶前面停了下来。伯爵下了台阶，走到那已经打开的车门前面，伯爵把他的手伸给一个青年女人，那青年女人全身都裹在一件绿色绣金的披风里，她把伯爵的手举到她的唇边，敬爱地吻了一吻。他们用荷马写神话诗的那种音调铿锵的语言交谈了几句话，那女人说话的时候表情非常亲切，而伯爵答话的时候则神气温和庄重。那个女的不是别人，就是基督山伯爵在意大利的伴侣，那可爱的希腊女人。阿里手里拿着一支玫瑰色的蜡烛在前面领路，引那美丽的希腊女人到他自己的房间里，而伯爵也到他自己的房间里去休息了。一个小时以后， 屋子里的每一盏灯都熄灭了，大概屋子里的人都已经入睡了。第二天下午2点钟，一辆低轮马车由一对健壮的英国马拉着停在了基督山伯爵的门前，车门的嵌板上绘着一套男爵的武器图案，一个人从车门里探出半个身体来，指挥着他的马车夫到门房里去问基督山伯爵是否住在这儿，是否在家。这个人穿着一件蓝色的上装，上装的纽扣也是蓝色的，一件白色的背心，背心上挂着一条粗金链，棕色的裤子，头发很黑，而且垂得很低，甚至盖住了他的眉毛，尤其是这一头漆黑光亮的头发和那刻在他脸上的深深的皱纹极不相称，很使人怀疑这是假发。总之，这个人虽然分明已经在50开外，却想使人觉得他还没有超过40岁。他一面等候回报，一面查看这座房子，而且观察得这样细密留神，可以说多少有点失礼，但他所能看到的只是花园和那些来来往往穿制服的仆人而已。这个人的眼光很敏锐，但这种敏锐的眼光与其说可表示他的聪明，倒不如说可表示他的奸诈。他的两片嘴唇是呈直线的，而且相当的薄，以致当闭拢的时候几乎完全被压进了嘴巴里。总之，他那大而突出的颧骨只是一种百试不爽的证据，可证明其人的狡猾。他那扁平的前额，他那大的超过耳朵的后脑骨，他那大而庸俗的耳朵，在一位相士的眼中，这一副尊容实在是不配受尊敬的。但人们之所以尊敬他，当然是为了他那几匹雄壮美丽的马，他那配在前襟上的大钻石，和那从上装的这一边纽孔拖到那边纽孔的红缎带。马夫遵照他的吩咐，敲敲门房的窗说：“基督山伯爵是不是住在这儿啊？”“ 哦，大人是住在这儿。” 门房回答。他向阿里询问地瞟了一眼，阿里回答他一个否定的姿势，于是他又说：“但是。”马车夫问道：“ 但是什么？”“ 啊，大人今天不见客。”“ 啊，那么接了我主人这张名片。啊，对了，是邓格拉斯男爵阁下。” 世界上无所谓幸福，也无所谓不幸，只有一种境况与另一种境况相比较，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尽情地享受生命的快乐吧，永远记住，在上帝揭开人类未来的图景前，人类的智慧就包含在两个词中：等待和希望。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半点过后继续播出。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 西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11天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中西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898，或登录中西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 北平的凄美，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 All that was used for vengeance will now be used for good. 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正在播出。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 Why? Take your vengeance.But know the blood you spill is no blood that will never run through your veins. That way, 马车夫说，借了我们主人的这张名片，是邓格拉斯男爵阁下。别忘了把这张名片交给伯爵，并请转达伯爵，我们主人是到众议院去的路上特地绕道来拜访他的。我是不能和大人说话的，门房答道。你的意思可以由贴身跟班戴维转达。 马车夫回到马车那儿。怎么样？邓格拉斯问。 马车夫碰了一鼻子灰回来，未免有点气馁。他把他和那门房交谈的经过一五一十的都告诉了他的主人。 啊，男爵说，那么这位先生一定是一位亲王了，他必须得称为大人，除了他的跟班以外，谁都不能近他的身。这没有关系，我接到了一封他的划款通知单，所以我必须来看他一次，问他什么时候要用钱。于是邓格拉斯用力向座位上一靠，用一种街道对面都听得到的声音向他的车夫喊道，到众议院去。这期间基督山伯爵已经见到了男爵，他已得到男爵来访的通知，就从他楼上的百叶窗里借助于一副上等的剧场望远镜把对方研究了一番，其观察之细密并不亚于邓格拉斯对他的房屋、花园和仆人的制服的查看。那家伙的相貌的确很丑。基督山伯爵一面把他的望远镜装进一只象牙的盒子里，一面用一种厌恶的口吻说，前额平坦而微凹，像是赤练蛇，头颅圆圆，像是秃鹰，鼻子又尖又勾，像是荒鹫。这一副尊容，为什么大家不一见就厌恶地躲开呢？ 阿里， 伯爵喊道，同时在那面紫铜的铜锣上敲了一下。阿里出现了，叫波杜西奥来。 伯爵说。波多西奥几乎立刻就走了进来。是大人在叫我吗？他问道。 伯爵说道，不错，你一定看到刚才停在门口的那两匹马了。 哦，当然了，大人，我注意到了，他们长得非常俊美。 伯爵皱了皱眉头说，那么这是怎么一回事？我要你给我买巴黎最好的马，可是巴黎还有两匹马像我的一样漂亮，而那两匹马却不在我的马厩里。 看到伯爵发出这种不悦的神色和愤怒的口吻，阿里的脸色白了，赶紧低下了头。 啊，这不是你的错，我的好阿里。 伯爵用阿拉伯语说，而且口吻是这样的温和，凡是有情感的人听了，是不能不相信他确实出于至诚的。 这不是你的错，你并没有自认懂得挑选英国马。 阿里的脸上恢复了从容的神色。 波多西奥说，大人容禀，我给您买马的时候，您所讲的那两匹马是不出卖的。 基督山伯爵耸了耸肩膀， 总管先生，看来你还不懂得，只要肯出钱，一切东西都是肯出卖的。 波多西奥赶紧说，伯爵阁下或许不知道吧，邓格拉斯先生这两匹马是花了16000法郎买的。 好极了，那么给他32000。一个银行家是绝不肯错过一个对本对利的机会的。 管家连忙问道，大人真的诚心想买吗？ 基督山伯爵望了望他的管家，像是很惊奇他会提出这个问题似的。我今天傍晚要去拜客，他答道，希望这两匹马能换上全新的碗具套在我的车上，等在门口。 波多西奥管家鞠了一躬，看样子是要走了，但当他走到门口的时候又停下来说，大人预备在几点钟出去拜客呢？ 伯爵回答说，5点钟。 哦，请大人原谅我斗胆说一句，管家用一种哀求的口吻说，现在已经2点钟了。 我知道，基督山伯爵只回答了这么一句话，于是他转过身去对阿里说，把我马厩里所有的马都牵到夫人的窗口前面去，让他可以挑选几匹他心爱的配在他的车子上用，再带我问一声他高不高兴和我在一起用餐，假如他高兴的话，把午餐开在他的房间里。现在你可以走了，叫我的贴身跟班到这儿来。 阿里刚刚出去，跟班就立刻走进房间里来。 伯爵说，佩普斯丁先生，你已经在我这里干了一年了，我普通总是用一年的时间来判断我手下的人优点或缺点，你非常合我的意。 佩普斯丁深深地鞠了一躬， 我现在只想知道究竟我是不是也合你的意。 哦，伯爵阁下，佩普斯廷急切地喊道， 啊，请你听着，等我先把话讲完了。基督山伯爵答道，你在这儿服务每年可以得到1500法郎，比许多勇敢的下级军官，那些经常为国家冒生命危险的人拿得更多。你的饮食，即使那些工作比你辛苦10倍的商店职员和普通官吏也是乐于享用的。你自己虽然是一个仆人，但却有别的仆人来照料你的衣帽鞋袜，而且除了这1500法郎的工资外，你在带我购买化妆品上面一年中还另外又赚了我1500法郎。 哦，大人， 我并不是在诉苦，佩普斯廷先生，这不算过分，可是我希望这种事情应该停止。你在别的地方绝不会有这样的好运道的，找到这样一个位置。我对于我手下的人并不刻薄，我绝不骂人，也不爱动怒，有错我总能原谅，但我绝不疏忽或忘记。我的命令 通常是很简单的，但却明了确实。我宁可吩咐两遍或甚至三遍，总要求我所吩咐的话能完全听懂。我有足够的钱，可以探听到我想知道的一切，而我关照过你，我是非常好奇的，所以假如我发现你在背后谈论我，批评我的行为或监视我的举动，你就立刻得离开我。我警告我的仆人是从来不超过一次的，你已经受到警告了，去吧。佩普斯汀鞠了一躬向门口走去。哦对了，我忘记告诉你了，我对家里的每一个仆人每年都提出一笔相当数量的款子，那些我不得不开除的人当然是得不到这笔钱的，他们所应得的那一份就被提作公积金，留给那些始终跟我的仆人，到我死的时候才分。你已经在我的手下干了一年了，你已经开始有了财产，让它继续增加吧。这一番话是当着阿里说的，他无动于衷地站在一旁，但对佩普斯汀先生却发生了很大的效力。但这种效果只有那些曾研究过法国佣人的个性和气质的人才能觉察得到。我向大人保证，他说，我至少要努力学习，以求在各方面不负您这一番鼓励。我要拿阿里先生做我的榜样，请别那样做。伯爵用极其严厉的口吻答道，阿里固然有最出色的优点，但也有许多缺点，所以不要学他的榜样，因为阿里是一个例外。他不拿工资，他不是一个仆人，他是我的奴隶，我的狗。要是他办事不称职，我不开除他，我要杀死他。佩普斯汀睁大了眼睛。基督山伯爵说，你不相信吗？于是他把刚才用法语对佩普斯汀说的那番话又用阿拉伯语向阿里复述了一遍。那黑奴听了他主人的话，脸上露出同意的微笑，然后单膝跪下，恭恭敬敬地吻了一吻伯爵的手。佩普斯汀先生刚才所受的教训经这一番证实使他吓呆了，于是伯爵示意叫那贴身跟班出去，又示意叫阿里跟他到书斋里去。他们又在那儿谈了许久的话，到五点钟，伯爵在他的铜锣上敲了三下，敲一下是召阿里，两下是召佩普斯汀，三下是召波多西奥。管家进来了。我的马呢？基督山伯爵说， 啊，大人，已经配在大人的车子上了，伯爵阁下，要不要我陪您去？ 不，只要车夫阿里和佩普斯汀就得了。伯爵走到他的大厦门口，看到那一对早晨配在邓格拉斯的车上的是他这样羡慕的马已经配在他自己的车子上了。当他走进那马的时候，他说，他们长得的确很英俊，你买的不错，虽然已经迟了一点。 波多西奥说，哎呀，真的大人，我弄到他们可真不容易，而且花了一大笔钱。 你花的那笔钱有没有使马的美丽减色？ 伯爵耸耸肩膀问道。啊，没有，只要大人满意，我也就心满意足了。伯爵阁下，预备上哪儿去呢？ 到安顿大马路邓格拉斯男爵府。 这一番谈话是站在露台上的时候说的，从露台上跨下几级台阶便是马车的跑道。 波多西奥正要走开，伯爵又把他叫了回来。还有一件事叫你去办，波多西奥先生。伯爵说，我很想在诺曼底海边置一处产业，例如在勒阿菲尔和布洛涅之间这一带就很好。你瞧，我给你一个很宽泛的范围， 你挑选的地方务必要有一个小港、小溪或小湾，可以让我的帆船进来抛锚。它吃水只有15发尺，它必须时刻准备着，无论日夜，无论什么时候，我一发信号就得立刻出航，去打听打听这样的地方。假如有适宜的地点，去看一看，要是它合适，就立刻用你的名字把它买下来。我想那一只帆船现在已经启程往飞港去了吧，是不是？啊，当然了，大人，在我们离开马赛的那天晚上，我是亲眼看到它出海的。那只游艇呢？奉命留在马蒂居斯。很好，我希望你时时写信给那两条船的船长，使他们保持警惕性。波杜西奥说，那只汽船呢？大人有什么命令给他们没有？他们是在加隆吧，是不是？哦，是的，给他的命令可以跟给两艘帆船的一样。好，好，我懂了。当你买好那处我想买的产业以后，你就在向南去的路上和向北去的路上每隔30发里设一个换马的驿站。大人放心，交给我去办好了。伯爵赞许地微笑了一下，跨下露台的台阶，跳进马车里。于是马车就由那两匹用高价买来的骏马拖着，以令人难以相信的速度滚动起来，一直奔到银行家府邸门前才停住。邓格拉斯那是正在召开一次铁路委员会，当仆人进来通报来宾姓名的时候，会议已快结束了。一听到伯爵的头衔，他就起身向他的同事，其中有许多是上议院或下议院的议员，宣布说，诸位，请你们务必原谅我中途离席，但是你们猜是怎么一回事？罗马的汤姆圣弗伦奇银行介绍了一位所谓的基督山伯爵给我，委托我们给他开一个无限透支户头。我在国外银行的往来虽广，但像这样滑稽的事情倒还是第一次遇见。你们大概也猜想得到，这件事已经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我今天早晨亲自去拜访那位假伯爵，假如他是一位真伯爵，他就不会那样有钱。大人不会客，你们觉得这句话如何？就是皇亲国戚或是绝色美女，有像基督山老板这样狂妄的吗？哼，至于别的，那座房子在我看来倒还富丽堂皇，地点在香榭丽舍大道，而且我听说还是他自己的产业，但一个无限透支户头。邓格拉斯带着他那种刻度的微笑继续说，倒实在是接受他的银行家非常为难，我想这是一个骗局，但他们却不知道他们的对手是谁，谁笑到最后，谁才是笑得最得意的呢？这一番语气傲慢的讲话完后，男爵简直有点喘不过气儿来了。他离开了他的客人，走进一间以金白两色布置的客厅里。这间客厅在安顿大马路很负盛名，他特地吩咐把来客引进那间房间，希望以他那炫目的富丽来压倒对方。他发现基督山伯爵正在那儿欣赏几幅临摹阿尔巴纳和法托尔的复制品，这几幅画和那俗不可耐的镀金天花板极不调和，但他们虽然只是临摹的复制品，那位银行家却是当作真迹买来的。伯爵听到邓格拉斯进来的声音，就转过身来。邓格拉斯略微点了点头，就指着一个圈椅请伯爵就坐。圈椅上配备着白缎镀金的座套。伯爵坐下了。幸会幸会，我想尊驾就是基督山先生吧。伯爵鞠了一躬，而尊驾想必就是荣誉爵士 众议院的议员邓格拉斯男爵吧。他把男爵名片上所能找到的衔头全部都背了出来。这位来宾的话充满了讽刺的意味，邓格拉斯当然都听出来了。他把两片嘴唇紧紧闭了一会儿，像是先要把自己的怒气抑制下去，然后才敢讲话似的。这样过了一会儿，他才转向他的客人说：我相信您一定能原谅我刚才没有称呼您的头衔，但您知道我现在的政府是一个平民化的政府，而我本人又是平民利益的一个代表。原来如此，基督山伯爵答道，你自己虽然保存着男爵的头衔，而在称呼旁人的时候却赞成免去他们的头衔。哈，老实说，邓格拉斯装出不在乎的神气说，我并不看重这种虚荣，但事实上我已被封为男爵，又被封为荣誉爵士，因为我对政府效了些微劳。但是哦，你已经学会蒙特马伦塞和拉法耶特这两位先生的榜样，捐去了您的衔头，是不是？哦，你要是挑选为人处事的模范，除了这两位高贵的先生以外，的确再也找不到好的了。哦，啊！邓格拉斯神色尴尬地答道：“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我已完全放弃了我的衔头。譬如说，对仆人，我以为是的。”对您的仆人您是老爷，对新闻记者您是先生，对您的宪政民主党员您是公民。这种区别在一个君主立宪政府之下是非常普遍的，我完全懂得。邓格拉斯咬了咬他的嘴唇，知道在这种争论上他不是基督山的对手，于是他赶快改换方向来谈他比较熟悉的题目。伯爵阁下，他鞠了一躬说，我接到罗马汤姆省弗伦奇银行的一封通知信。我很乐于知道，男爵阁下，我必须向您请求一种特权，允许我像您仆人一样的来称呼您。这是一种坏习惯，是从那些虽然不再封赠爵位而还能找得到男爵的国家里学来的。但说到那封通知信，我很高兴它已经到了您的手里，这可以使我不必自我介绍了，因为自我介绍总是很不便的。那么您说您已经接到一封通知信了吗？ 是的， 邓格拉斯说，但我承认我没有完全看懂。真的吗？ 为此我曾专程去拜访您，想请您把其中的某一部分向我解释一下。 现在说吧，阁下，我现在在这儿，而且很愿意使您明白。 哈，邓格拉斯说，在那封信里啊，我相信还带在我身边。 说到这里他伸手去摸他的上装内口袋。 是的，你看在这儿。 这封授权基督山伯爵阁下可以在我们的银行里无限透支。请问那样简单的事实又有什么地方需要解释的呢，男爵阁下？ 没有别的，阁下，只是这无限两个字。 哦，这两个字难道不是法文吗？您知道写这封信的人是英德混血儿。 哦，这封信的文字是无可避议的，但论到它的可靠性，这就不同了。 难道伯爵装出一种极其直率的神气和口吻说，难道汤姆圣弗伦奇银行已被人认为是不可靠和不能履行债务的银行了吗？见鬼，这真可恼，因为我有很可观的一笔资产在他们手里呢。 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